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她闺蜜前后7次的减肥经历。一个姑娘为了瘦到底能有多拼，她为此又付出了多少代价呢？欢迎光临，一位吗？ 嗯， 快请坐。 哼， 对，有什么问题吗？ 啊，我不是冲你，我就是觉得现在大街上塞小广告的真是执着呀，我都说了不要了不要了，还硬往你手里塞。哎，你需要废纸吗？拿去垫桌腿吧。 行，我帮你扔了，不过不至于这么生气吧，人家也是为了完成工作，借过来随手扔了不就行了吗？ 没找到垃圾桶呀。而且我生气也不只是因为人家硬塞我广告，而是这广告的内容一看就让人来气。 内容？抽脂减肥，告别水桶身材。 你看我像吗？ 他还真是没眼力劲儿，塞给你这么苗条的姑娘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而且你看看这广告语，水桶身材，就算真是水桶身材也不能这么说呀，是吧？ 对对对， 敢在大街上发这种广告语的人也太没有求生欲了吧。而且还硬塞给我，几个意思呀？跟你说，我没打人就不错啦。 来来来，喝口水啊，消消气儿。 哎，我跟你讲，自打我亲眼目睹了我闺蜜前后7次失败的减肥经历，现在所有的减肥广告我是一概都不信了。 7次？现在的女生倒是基本上天天都在喊减肥啊。 我闺蜜可是认真的，不过她那种认真在我看来就是认认真真的走了7次弯路。 啊？这话怎么说？ 我跟我闺蜜是一个宿舍的，她跟我差不多高，都是1米6多一点。其实她刚入学的时候也不算胖，不过也不算苗条吧，就是长得挺匀称的，所以我们当时都没有注意过减肥的话题。可是一上大学，大家就胡吃海喝了一段时间，我闺蜜又特别喜欢吃甜食，所以开学还不到半年呢，她就长了8-9公斤。 半年就长了小20斤啊？ 是啊，体重都快奔130了，她这才觉得整个人都不好了，决定减肥。最开始他用的是断食的方法， 生饿着。 对啊，而且是整天整天的不吃饭。 这哪行啊。 哎，他听一个老师说的，说只要连续7天只喝水什么都不吃就可以减掉10斤肉。 这老师也忒不靠谱了，他真饿了7天啊？ 那可不， 好家伙，那一个星期我都不好意思在宿舍吃东西了，每到饭点我都只好自己一个人出去吃饭。 这样哪受得了啊。 对呀、 啊、 所以一个星期以后他终于撑不住了，我感觉他脑子都变迟钝了，而且睡觉的时间也越来越多。终于有一天他管我要了一颗糖，说自己要饿疯了，而且还晕晕乎乎的。 那还不赶紧吃饭去啊。 去了呀，我晚上陪他去的，结果他居然说吃不下，我当时就懵了。后来我就每天陪他去补充葡萄糖水，总算每天能比前一天多吃一点了，慢慢的状态也调整回来了。 哎呀，我就想问问瘦了多少。 4斤。 你说这是何苦呢？ 所以他说他也不想再试第二次了，就安安分分的好好吃了2个星期的饭。然后他刷微博的时候看到了一款减肥茶的广告，心里一痒，就加了那个商家的微信，然后一口气买了3个月的量。 啊，干嘛要买那么多呀？这试都没试过的东西能靠谱吗？ 人家说那是一个疗程的，不然不管用。 估计不便宜吧？ 5000多呢。 这么贵啊？ 哎，他家倒是也不差钱。 不差钱也不能这么造啊。 就是，我也觉得他疯了，可他真是被洗脑洗得一个干净，非说人家说了这款减肥茶没有副作用，也不用节食，它只是提高身体新陈代谢的效率什么的。人家还给他发了几张所谓的成功案例的图片啊，那效果看起来别提有多好了，而且还听说见效特别快。 那他喝完了效果怎么样？ 呵呵，才喝了一次就上吐下泻了 啊。 然后他就去问人家怎么会这样啊，对方还说呢，这是正常情况，表示你的身体正在排毒。他居然还信了。于是他就这么上吐下泻了1个月，体重也确实下去了一点，但看他那样也太痛苦了。后来有一天他拉肚子的时候竟然拉出血了。 这是要出大问题的呀，去没去医院啊？ 去了，医生说他是肠炎，叫他赶紧停了那个减肥茶，还给他开了一大堆药。医生还说这茶减的不是体内的脂肪，而是让他脱水，对身体一点好处都没有。后来我还陪他做了一整套身体检查，人家说他体内的水分比例远远不足，可脂肪比例却还是超标，还说再不注意就会影响内脏。我闺蜜就发微信问商家到底怎么解释，结果你猜怎么着？ 把他拉黑了吧。 你怎么知道？ 换成是我，我也这么干，这种套路太常见了，叫你闺蜜啊，长点心吧。 哎，是呀，她被拉黑以后也是捶胸顿足的，说这辈子再也不相信减肥药了。 哎，我说，她就不能去好好运动运动，然后再少吃点甜的吗？ 她不就是懒吗？让她去健身房或者出去运动，那是别指望了。不过她确实没有放弃她的减肥计划，还总是把过去的照片拿出来给我看，说自己瘦的时候还有男生跟她表白呢，还说那时候出 cosplay 有多好看。唉，她都快把想当年我瘦的时候当成口头禅了，我耳朵都快被磨出茧子了。后来她又在网上找到一个减肥教练，那个教练倒是没有给她推销什么产品，就是给她定了一个每天的训练计划，不用出去，在室内做一些运动就行，还给他推荐了几种帮助减肥的东西。 这还不是推销啊。 哎，他没指定什么牌子的呀，只是让他自己去买点益生菌来吃，或者喝点什么什么茶。他坚持了1个月，效果也不是很明显，就没有坚持下去。 这个是不是得长期坚持才能有效啊？ 他说教练给他的那个计划表一看就是复制粘贴过来的，根本不是给他量身定做的。比如他查了一下，他体温是偏高的，所以其实不适合喝益生菌，因为益生菌在他体内会失去活性。再比如他的肉主要长在腿上，腰上几乎是没有赘肉的，可是教练给他的锻炼计划好多都是减腰上的赘肉的，所以他就不想做了。然后他就又找到了另一种方法。 这回又是什么方法？ 辟谷。 哈哈，他这要修仙呀、啊！ 你跟我的第一反应一样哎。不过后来一问我才知道，这辟谷不过就是另一种绝食的方法罢了，只不过听上去高级些。听说学会辟谷之后就可以每天靠冥想打 坐之类的方式让自己不觉得饿。 虽说我听说过辟谷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但也不是什么都不吃啊。 反正他跟我说的是这样，他还趁着假期去专门报了个班学打坐，还忽悠我跟他一起呢。 你去了？ 没有啊，我一是觉得自己不太需要，二是正好想利用假期考一个资格证，所以就没跟他一起报。 他这次又走火入魔了？ 这次要说效果倒还真有，他从那个班回来之后真瘦了一圈，而且每天回宿舍看他在床上打坐也挺好玩的。可是你想啊，一个人长期不吃饭肯定是容易出事儿的。 肯定的呀。 他的反应越来越慢，而且也不怎么说话，还说因为说话是很消耗能量的，他也没力气说话。 哎，那上课岂不是更消耗能量？他连课都不上了吗？ 重要的课还是去的，其他的嘛能逃就逃了。不过到后来要去考试了，他才恢复了正常饮食，甚至又开始吃火锅甜品这些高热量的食物了。估计是又体会到食物的美好了吧。他后来跟我说健康最重要，减什么肥呢，别减了。 这女人呢可真是善变啊。 哎，说话注意点啊。 我是就事论事啊。一二三，这才减了四回啊，他后来怎么又想减了？ 因为刚过俩月他的体重又飙回到了120斤了，他就又慌了呗，就又嚷嚷着要减肥。 那这回的方法是？ 这回倒是不吃减肥药报培训班了，他就纯粹的不吃肉和饭了，每天饭碗里都是绿油油的一片，全是各种青菜，今天是蔬菜沙拉，明天就是小苦菜汤，一起出去吃饭他也是点一些特别素的东西，还有什么不加糖的白粥啊，不加盐的菜汤啊，不加肉的砂锅菜等等。他还买来了吸油纸，每次吃饭前他都会把汤里或菜里的油吸个干净。 老天啊，那他这次瘦了多少？ 坚持了一个月吧，真瘦了2公斤多。 都这么拼了才瘦了4斤呢、啊、 可不，最后他那个脸都是菜绿色的了，皮肤变得可差了，所以他开始抹各种护肤品。 与其抹那些啊，还不如好好吃点东西呢。 就是，可是他不听劝啊，然后他就内分泌失调了，脸上也开始冒痘痘了。他这才急了，去网上查了之后发现长时间不摄入主食和蛋白质会导致各种乱七八糟的问题，所以这才决定恢复正常饮食。 哎呀，那下一次呢？ 下一次是在他20岁生日之前开始的，大概还差20多天吧。他就说自己绝对不能拖着60公斤的肉去迎接20岁，而且他还预约了一个艺术照的拍摄，所以他就又走上了老路。 什么老路？ 上网搜啊。他那次搜到了一个什么21天减肥法，说是前3天什么都不吃，只喝水或者蜂蜜水，第3天到第7天只吃蔬菜水果，淀粉蛋白质通通都不能碰，7到14天可以吃肉了，但还不能吃主食，到了第15天才能正常吃饭。 这不还是变相节食吗？ 对呀、啊，我跟他说你怎么好了伤疤忘了疼呢，可他跟我说就这么几天，不会出什么事儿的。你别说，他还真熬下来了，人也瘦了一圈，再加上他拍的是长裙照，腿粗一点也看不出来，所以还挺上镜的。不过这种21天速效减肥法成效快，反弹也快，结果还没到一个月他的体重就又回来了。 哎呀，所以说啊，减肥这事儿真得慢慢来，而且必须要持之以恒才行，更得注意方法，其实锻炼才是最好的办法。 唉，可他当时就在节食这条路上一条道走到黑了。不过他也知道不能图快了，于是就开始慢慢的减少饭量，可是最后他还是出事了。 怎么了？ 他开始厌食了，每天都不想吃东西，每次我劝他吃点他都说不想吃。后来有一天他突然就在宿舍晕倒了。 啊， 我们把他送到医院去之后，医生说这是营养不良，给他打了葡萄糖，之后体检报告说他得了厌食症。 哎呀， 那段时间他真的暴瘦了十多斤，整个人都变得干瘪瘪的，一点苗条的美感都没有了。其实我一直在想，他爸妈难道不会督促他好好吃饭吗？ 对呀，他爸妈就任由他这么胡闹。 后来我也问了一下我闺蜜，她跟我说她爸妈都是对她形象要求很高的那种，如果她穿得很随意就出门，都会被她爸妈数落一顿，有时候鞋子上有点灰她爸妈都会管管，所以她爸妈特别支持她减肥，甚至听说她为了减肥连晚饭都不吃了的时候，她爸妈都还会鼓励一句，可以啊，那就别吃了，有这种想法挺好的。 这种父母也真是够奇葩的了。 就是呀，平时我在家的时候少吃一点儿，我妈都会担心我是不是不舒服，就算我跟我妈说我在减肥，她也会很严肃的让我把饭吃完，然后每天早上揪我起来跑步。 对吗？这才是父母正常的反应吧。 哎，其实倒不是说她爸妈怎么不爱她，毕竟这次她生病她爸妈也是比谁都着急，所以之后他们再也不敢放任我闺蜜下减肥了。 哎，那她现在怎么样了？ 正要跟你说呢，他现在总算是迷途知返了，经过了这么多折腾，他也知道健康比什么都重要了，反正现在他也不胖，也就不再纠结减肥的事儿了，反而是越来越重视养生，每天吃饭都会把营养搭配得特全面，还要考虑热量均衡什么的，吃的那叫一个精细，每天晚上还会用热水泡脚，往里面加点中草药什么的。啊，对了，他还学会了做药膳，每个周末都会煲一壶汤带回来分给大家喝，你别说还真挺好喝的。还有他终于开始锻炼了，平时一有时间就往健身房跑，就算不去健身房也会去街舞学校练爵士舞，就这么练了半年，他整个人都健康多了，现在都成了他们舞社爵士部的部长了。 彻底改头换面了呀，不容易啊。 真是太不容易了，看他现在这种状态我都特别替他高兴。你是不知道，过去他经常跟我说，如果这次我再减不下来，我就去抽脂。所以我现在看到抽脂减肥的广告我就反感，这些所谓的速效方法在我看来都不健康。 这个我同意。哎，你稍等啊，我想到一款鸡尾酒要送给你。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龙舌兰、石榴糖浆和橙汁调成的。这款酒在鸡尾酒中属于热量偏低的类型。既然今天聊的是减肥的话题，所以我觉得这杯低热量、高颜值的酒应该比较适合你。 哎呀，老板你可真周到！你别说，这酒还真好看，颜色还是渐变的。 像不像日出时的颜色？ 像。 其实送你这杯酒啊，还有一个原因，听了你的故事让我特别感慨，这个世界上真的不存在靠偷懒就能成功的事情，减肥也好，学习工作也好，如果一开始就想着找捷径，结果只能是事倍功半。我一直相信，勤奋到每天都能看到日出的人，绝对比睡到日照三竿才肯起床的人更容易实现自己的梦想。 嗯，说得太对了。 而初升的太阳看起来也是最美的，就像这杯龙舌兰日出，味道也非常甜美柔和，这也可以算是对勤奋者的一种奖励吧。本故事原作顾林夕，改编制作陈寒，演播赵爽七二九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大家好，我是故事酒吧的调酒师陈光。故事酒吧是一个分享真实人生故事的地方，如果您有想分享的故事，如果您愿意将它做成广播节目，在故事酒吧中由专业演播人员演绎出来，我们欢迎您的投稿。投稿故事有真实基础即可，可以虚构一些细节，字数在4000至10000字，记叙文体，